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远东通讯社、中国香港凤凰卫视、日本共同通讯社、印度的新兴欧洲报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朝鲜人民军第380大联合部队指挥部的消息。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同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的消息。德国梵蒂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上载了上述消息和金正恩同志对努力创造新的捕鱼神话的朝鲜人民军8月25日水产事业所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